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周深。2014年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选秀比赛当中走空灵纯净派的歌手有很多，周深可以说是脱颖而出。除了唱功呢，当然他也是介于女生和童声之间的一种天籁魔音了。成功之后呢，所属公司安排他和李维搭档推出翻唱专辑《回味》，周深带来两首独唱，翻唱自林小培的《凡》以及阿桑的《叶子》。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，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男生。我不想讨你欢心，又担心自己难过，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人都觉得残忍。 烦了，不能呼吸，烦了。

以上两首歌《叶子凡》都是来自周深的翻唱。当时高晓松在寻找歌手唱自己的作品，那英推荐他听一下周深。高晓松开车放着好声音，周深演唱的《欢颜》，他觉得这姑娘唱得不错。发现是男孩演唱之后，高晓松便找到了周深，把压箱底儿珍藏多年的《你》交给周深演唱。 你寻寻觅觅，你穿越岛屿，那人们叫你造物的奇迹。你是的水流原来多骄傲，可漂泊如水草，再不敢祈祷。在乌云的背后低飞，在晴天的港口沉睡，你若无其事的忏悔，一直到天黑。他们都 起初周深和高家班的合作仅仅是集中在影视歌曲，通过合作《何以笙箫默》配乐当中的吟唱钱雷认识了周深。2016年在为《大鱼海棠》创作《大鱼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原本找周深录了这样一首歌的 demo， 周深空灵的唱腔和这首歌太过默契，最终他成为演唱者本人了。在唱歌方面，起初周深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自信，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市场，写给女歌手的歌他不适合，写给男歌手的歌更不会找他来唱。但是高晓松发现了他声音的可贵之处，连同隐约钱雷和周深合作了一张专辑《深的深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蓝色降落伞》，以及带着古典色彩以玫瑰花的视角来写一段美好的不期而遇的故事，《玫瑰与小鹿》。 打开窗，穿过走廊，下起雨来的弄堂，风里飘散的头发，门里空荡荡的家，我枕头下的梦想，我书包里的惆怅，他们等着我发芽，等到一地的落花。我蓝色岁月里那么孤单，蓦然跳下老秋千，忽明忽暗的走远。青色的男 在岁月里那么孤单，他嘴角的那根烟忽明忽暗的走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有时候太熟悉对方，反而觉得通常生活忙，忘了爱一万个战场，你疲惫又坚强，去远方，忘了他在原地眺望。是什么时候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，某一天你回家，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却不习惯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，为何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爱不是这样，现在起要换你牵着他回家，怎么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忽略了身旁那些琐碎家常，无声却有

南北联盟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周深的情歌。在2017年《深的深》专辑当中，周深的嗓音有如天籁般，有一种化悲伤为温暖的魔力，就算是苦情歌被他演唱也是哀而不伤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隐忍》。 忽然夜已沉，剩下一点余温，这场绵延不绝的大雨，多想你填满夜空的缝隙，飘进遥远的一张信，最后落在失眠人的眼底。你给我不痊愈的伤，宁愿守住所有爱恨碎片，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。是你给我不痊愈的伤，还要我勇敢依然而生。闭上双眼咬牙穿越刀锋，总要好过一切都成空。 离别，你看孤独着 着黑袍安静站在门口，可惜连他都不愿向我抬起手。夜深深去回忆又深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浅浅》来自这个小时的主角周深。这张《深的深》专辑偏古典文艺范儿，在编曲当中用到了很多流行音乐不常用到的和声体系，整体营造的氛围是安静飘逸的。周深空灵的声线听上去轻飘飘软绵绵，其实演唱起来相当费力，因为每唱一首都需要用到很多的气息来维持这样一种空灵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深这样一首影视单曲为电影《幕后玩家》演唱的推广曲《无关》。 不习惯，渐渐成习惯，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？从平凡，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？从平凡到归于平凡，中间的绚烂总是短暂，装作与爱你无关，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。当我不敢留下遗憾，装作与爱你无关，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，轻抚你的 下一站南苑海作伴，人未散，青春却消散，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，装作与爱你无关，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，在孤独时相遇，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，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，你的轮廓已变成我这颗心的模具， 就随你去。 这首《水形物语》周深的美声唱腔营造了一种唯美的意境，让整个感觉更加的飘渺空远。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榜上歌，由方文山作词，罗宇轩作曲的《云山雨衣曲》。他依然用他仙气袅袅的声音给听众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水墨风情画卷。 是冬夜，你是我的一缕执念，跋山涉水也跟着我蔓延。我以为了你参透了枯木船，我以为了你去看了远山。 这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有他的昨天依然。 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